染橙色和红色预警也是不能燃放，其他具体的您多看看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吧。 依法依规放鞭炮，平平安安过春节。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瑞犬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每个季节呢都有自己的一个茶叶符号啊。 是。 那么冬天呢就需要一杯暖暖的普洱茶来慰藉，因为这个普洱茶呢真的是非常好喝，而且普洱茶呢也非常的耐喝。这个冬日呢，就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为您推荐一款暖暖的熟普，来让您喝茶的日子更加有滋味啊。 没错，而我们说啊，世界普洱看中国，中国普洱看云南。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云南勐海正宗原产地的普洱茶，每一饼每一丝都充斥着大自然的气息。 嗯，那说到普洱茶呢，曾经何时哈，这个大家对于普洱茶真的是特别的吹捧哈，也特别的热衷，因为普洱茶对于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但是普洱茶呢是有讲究的，它是分熟普和生普的。 没错，我们说啊，这个生普被称之为是子女茶，这个呢熟茶被称之为是父母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北广的听众朋友可能老年朋友居多，所以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了全部都是熟普。 熟普啊，它的茶汤的醇香浓郁啊，似乎有一股油在里边哈，远看的像装着一种琥珀。而且熟普呢往往能获得更多茶客的青睐，甚至有人说呢，熟普啊它裹挟着一种母性的气息在里边。 没错，刚才周老师说的那种油脂一般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是普洱茶的茶油。因为大家都知道普洱茶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里面有丰富的茶多酚、茶氨基酸、茶碱，这些物质啊都是对我们身体特别好的，所以说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尤其是在冬天都可以来喝的一项好茶。 嗯，而且提到普洱茶呢，大家就会想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啊，而且呢它的大叶种的晒青毛茶是做这个茶饼的一个材料了。 没错，而今天我们选择的全部都是云南勐海的大叶种的晒青毛茶，它每一个都是质雅显赫，因为我们选择的都是茶叶当中非常精华的一芽两叶的部分，所以说你喝起来整个的口感都特别的香甜。刚才我跟周老师也一起看了一看我们的这个茶饼哦，把玩了一下，它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我们说普洱啊，圆如三秋皓月轮，香于九碗芳兰气，说的就是普洱茶的茶香茶韵。而今天我们打开以后，你就发现我们的这个饼形非常的圆润紧实，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手工制作。而且第二个我们要看金芽，今天啊我们整个的芽全部都是质芽显赫，金芽满布，说明着我们的品质更加的上乘了。 而且呢我们选择的茶叶呢都是10年的存料啊，应该说呢是非常精致的。有人说普洱茶呢存放的年份越久远，它的口感呢越发的厚重浓郁。 没错，所以说啊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我们说啊，在业界有句话叫做普洱是一年成茶，7年为宝。而今天啊我们是整整为您干仓陈放了10年的时间啊，所以说在市面上，我说实在的，10年的普洱茶是一饼难求的。而且你想买到 正宗的云南勐海的一饼的价格都非常贵，没有四五百块钱一饼根本买不到。 嗯，但是今天呢机会来了哈，刚才说了在市面上可能一饼就得四五百，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组合，主品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当然是首普了啊，是357克一饼，一共是5饼。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2饼啊，完全是同样的跟主品，那也就是说357克一饼，一共是7饼茶马古道的普洱茶，是首普， 没错。 那么价格在市面上大概得多少钱？ 大概的话，你要买的话得3-4千块钱了，而且真的你很难买到。如果说你不识货的话，你不一定能买到好的。但是今天，首先北广跟我们厂家联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品质为大家做到保证。第二个，这个价格我相信你之前从来未曾见过，今天整整的7大饼，将近5斤的重量。399块钱，10年的普洱茶，7大饼全部带回去。 是的，我以为你还在卖关子呢哈，399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真的是从未有的价格啊！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说真的，今天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呢，这个普洱茶呢，它是首普哈，就是大多喝普洱茶的人呢，都愿意喝首普，而且味道非常的好。 哎，它的口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醇厚。而且我们这个首普啊，又被称之为是父母茶，性温和不刺激，所以说更加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来喝，是非常好的。 它这个茶汤啊，是汤如琥珀，非常漂亮。而且呢喝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用啊。另外我们选的这个茶饼呢，它的茶叶是10年的选料。那么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普洱茶呢是越陈越香，越陈越纯， 被称之为是可以喝的古董。而且在普洱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1年陈茶，7年为宝。所以说你平常喝到7年的普洱茶已经很难得了，可是今天我们是10年啊，比宝还要珍贵。所以说这样的普洱茶在市面上可以说是一饼难求。 对，而且精选的是云南西双版纳天然大叶种的晒青毛茶，应该说这个原料是非常难寻的， 真的是。很多时候如果说你买到那种品质不好的普洱茶，可能你买回去以后你会发现是细碎的，而且你喝不出来那种醇厚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到，我们每一饼全都是精选的是一芽两叶茶叶当中品质更上乘口感更香甜的部分，而且今天我们整个保证全部都是大叶种的晒青毛茶，所以说让你喝到那种真正的醇厚感，那种真正的温和感。 是的，而且每一饼呢都是357克标准的茶饼的这个量哈。 没错， 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是首普啊，357克一饼，一共是5饼，加上赠品的2饼，一共是7饼啊。那么市场价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高，咱就不说了。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399，大家拿到的是7饼，357克一饼，7饼的来自于茶马古道的普洱茶首普。好，399，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茶马古道呢，这个品牌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 没错，普洱茶可以说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直来源远流长，可能很多茶叶都不在了，可是普洱茶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消逝，就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喜爱，更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们是离不开茶的，那比如说像茶里面，尤其是在普洱茶里面，它的茶油、茶多酚、茶氨基酸以及茶碱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如果你常年喝茶的话，你的身体会呈碱性，是一种更加好的健康的体质。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10年熟普洱茶的7大饼的普洱茶。那么一饼的是357克标准的饼的量哈，市场价呢很贵，是真的是很贵。那今天呢我们价格只要399，您可以把7饼的普洱茶拿回家，而且每饼都是357克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什么样的普洱茶呢，它越陈应该是越香，越陈应该是越纯也越昂贵。那么今天我们选料的制作的这个茶饼呢，都是10年选料的。 没错，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我们说啊，普洱是可以喝的古董，越陈越香，越陈越贵。如果说平常我们懂茶喝茶的朋友啊，一般你喝个两三年三四年的普洱茶已经觉得不错了，那个价格也不便宜了。可是今天我们喝到的是什么十年的呀，普洱是一年陈茶七年为宝，所以说这样的普洱茶格外的珍贵，平常你很难买到。我们在北广也是谈了合作，谈了很久很久谈下来，而且我们的备货真的也是非常少，就只有50组备货，你卖完了一组都没有。 是的，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呢只是一个广告推广的一个价格， 是 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哈。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茶饼呢是选择的是十年存料压制而成的，选料难得，那么如果您自己收藏或者是送人呢，真的是非常有面子的。好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是首普357克一饼，咱们一共是7饼，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7饼啊。好，我们的价格如果市场价咱就别说了，真的是非常贵。 没错， 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3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今天的这个茶饼啊，确实是非常有的说。首先呢，我们选择的是十年存料啊，压制而成，选料是非常的精良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茶饼普洱茶的话，它是可以收藏的，而且送人是非常有面子的， 真的是非常有面子。因为很多老茶友啊，他实在是都想去，哪怕可能他花1000块钱或者是花更多的钱，你去买个能买个两饼，能买个一饼十年的普洱茶，他都愿意。关键是买不到啊，那个产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尤其是像我爸爸这样的老茶友啊，非常的懂茶爱茶，他特别特别喜欢喝普洱，那年份高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他都在跟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留一组，让我也喝一下那种十年的普洱茶的醇厚感。因为对于很多老茶友来说，你喝普洱茶，你喝十年的，你喝的不光是茶了，你喝的光更加是一种时间的流转，喝的是一种历史的沉淀。 对，而且呢普洱茶呀，它是分生的和熟的。 是。 那今天我们是熟普洱。那熟普洱注意啊，它是不挑人群的。 没错。 像有些人呢喝那个生的普洱以后，他会感觉不舒服啊，都有点这个晕茶呀或胃不舒服等等。那是生的普洱。今天我们呢为大家提供的是熟的普洱啊。 哎。 这个普洱就更加的醇香浓郁啊，似乎呢有一股油在里边。而且呢远看啊，沏的那个汤啊像一种琥珀的感觉。 哎，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因为熟普啊，它是后发酵茶， 对， 性温和不刺激，所以说各个人群尤其是适合老年朋友来喝，因为它被称之为父母茶，再加上里面还有丰富的茶碱、茶多酚、茶氨基酸，对我们的身体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记住是熟普，而且是357克一饼的，咱们一共主品加赠品是7大饼 啊。 那如果市场价咱就别说了，真的是非常贵啊，这不好说。 关键买不到。 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就可以把7大饼、357个一饼的茶马古道的普洱茶熟普拿回家。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有些朋友说了，7大饼啊，这我得喝多少时候啊？您记住啊，这个普洱茶是越搁的酒，它越陈越香，而且是越昂贵、 没错，普洱茶你不喝半天，它是没有保质期的， 是的， 它是不会坏的，真的是越陈越香，越陈越贵。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订2组，一组你今天自己来喝，还有一组你再尝着，等它15年以后。20年以后，你再回忆一下那个味道，它陪你一起成长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普洱茶呢，以各种形式的都有，像这种以茶饼为形式的普洱茶呀，显得就特别的有品味、有档次，而且呢，感觉特别的专业啊。 没错， 喝的时候一掰就行了。 没错，因为我们茶马古道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当时茶马古道在整个运输茶叶的时候，就是标准的7子饼357克，所以说今天我们是严选这种古法的传承，把更加更加原始的，把更加健康的、更加传统的好茶带给大家。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给大家推荐的是茶马古道的普洱茶，记住是熟普，而且是357克一饼啊，是标准的茶饼的这样的尺寸啊。 是， 我们一共的是7大饼给大家，市场价不说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399您就可以拿回家，真是一个机会，无论您自

加餐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嗯，但是您想一下，这一顿饭的成本6块钱。 是的， 而且你吃深海野生的三文鱼都是挪威进口品质，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孩子、老人、家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是的， 像这样的一个品质和这样的一个价格，只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在其他任何通路都不敢保证有这样的组合。 是的，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哈。 真的是。 好了，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既有酱香的，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那么酱香的是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那市场上呢，一罐就要20块钱左右，那么这48罐呢就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299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我妈居然做了海参豆腐煲，真没想到我妈都能做星级大餐了。 今年大姐三弟都回来了，爸妈特别开心，特意做了海参小米粥给我们三姐弟吃。 我们村李大爷80大寿在家摆喜宴的时候，居然都有葱爆海参。中国这2年的发展真是不得了。 确实啊，想想看，10几年前海参属于高档食材，出现在星级酒店的餐桌上，10几年之后呢，海参作为营养食材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餐桌上。 对， 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是野生海参，优胜劣汰，健康营养，每盒200克，40多头的进口野生海参，厂家零售价格是1999元。今天活动当中呢，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划到每盒只要666块钱，每根才15块钱。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别说是15块钱了，现在就是100块钱，咱们花开了，去趟超市都不够。15块钱，咱们买包烟也就没有了。点份快餐啊，也都是全素的，就是给孩子买包薯条，买个炸鸡也不止15块钱。但是今天花15块钱就能够给全家人来做一顿海参小米粥，给老人包个海参豆腐煲，给压力大的我们做一个爆炒海参。肉质鲜美， Q 弹爽滑，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营养物质，既满足了口福又增强了体质。 对， 当然要选海参咯。 今天的3折就能团购到鲜芋仙的进口口野生海参，原价是5997元，现在只要1999元。3盒600克，120多头的淡干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呢。 是， 划到每头呢，可不就是15块钱吗？ 对， 而且呢，凡是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还要再多送您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只要把煮好的海参和开水一起倒入杯中，无需插电，24小时就能发出又大又肥又鲜美的海参食材了。 对， 简单方便又省心。市面上是299元一只，今天海参的活动专档，买海参不花钱就能免费得，抓紧时间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 手机尾号4056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啊，去大舅家拜年的时候，舅妈做了大葱炒海参，儿子特别喜欢吃。舅妈说是在电台订购的，这一头呢才15块钱。 嗯， 这不比吃鱼吃虾划算呀？ 那是啊，市面上一斤鱼虾呢，至少得20-30块钱吧。 嗯，远不止。 嗯，今天呢，15块钱就能吃野生的海参，那还犹豫什么呢？别忘了，订购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好，这边还看到009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啊，今年的年夜饭最难忘的就是妈妈包的海参饺子，真的很好吃。临走的时候呢，妈妈特意包了2大包的海参水饺给我带到北京来，说平时来不及做晚饭了，就下几个海参饺子吃，一定得 照顾好自己。 嗯，都说呢，儿行千里母担忧，又是新的一年了，奋斗拼搏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是， 海参呢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而且呢丰富的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对身体呢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 尤其是这款地中海海域的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3盒600克，这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一级品海参。关键是今天3折团购，每根海参呢才花到15块钱，这是任何家庭都能消费得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1540的朋友订购了5组，说啊，以前总觉得海参是高档食材，现在呢自己家每一周都会做海参吃。海参的营养真的是谁吃谁知道。还有5530的朋友说，工作再忙也要保证营养，海参蒸蛋是我的常备食谱，又鲜美又好吃。还有1187的朋友说啊，进口海参市面上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你们15块钱就能够吃到进口的，这可比饭店的海参中便宜太多了。 那是肯定的呀，在北京打次车都不止15块钱呢。但是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4007106108 4007106108。想购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1盒送2盒野生海参，花到每根只要15块钱。而且呢还有一款海参焖烧杯的免费赠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难啊，尤其是野生海参泡发率高，这一次呢咱们还送专业的泡发杯，那是更加方便了。一煮一焖，砰砰弹的海参食材24小时就可以好了，而且呢自己泡发也是更加放心。 对， 那做法呢也很多样啊，想吃蒸蛋了，海参切段，放一点葱花，撒点酱油，按照平时做菜的方法就可以了。 嗯， 还有红烧、爆炒、煮粥、凉拌，每一道滋味都不一样。我就喜欢捯饬点面食，像海参鸡蛋饼啊什么的。 哦， 周末在家您也可以呀，给全家人包一顿海参饺子， 是 鲜美、营养又好吃。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啊，4007106108，4007106108持续满线当中。拜访客户，走亲访友，地中海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上档次有面子。专柜1999元一盒，现在呢1999，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单盒划下来只要666块钱了，吃一次只要15块钱，千万别忘了，还有专业的海参泡发杯一只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成功下单，安排送货到府，每一盒呢都有可视化的窗口，好不好看得见。相关的进口手续、检测报告都是一应俱全的，满意签收付款，不满意您说声谢谢。购物方式简单化，也是咱们对海参品质的自信。15块钱吃一次进口的野生海参，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Thank you.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季养生重在养阳。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养生了，养生的办法嘛也是很多的，但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按照四季气候的变化规律进行养生。四时自然气候的变化与我们人的生命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人体必须适应四时气候的变化来维持生命的活动，不然的话呢，人体生理节律就会受到干扰，抗病能力、适应外界气候能力就会下降。即使说你不会因为感受到外邪而发病，也会导致我们内脏功能失调而发生病变。四季养生的原则呢，我们过去呢一再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说呢，在春夏之际，我们要注意人体阳气的保养，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呢，人的气血是从内脏向外走的，内脏呢相对的缺血缺氧，也就是说里边的阳气不足了，这是春季养生的关键。那么什么是阳气呢？阳气就是人体通常说的活力，也就是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如果活力不足了，你会出现畏寒、滋冷等等症状。阳气呢是人生命的火种，人的阳气呢就像天上的太阳，你天上没有太阳，地上就没有生命，人如果没有阳气了，生命呢就会停止的。阳气对人体呢是非常重要，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人生在世呢，儿童的时候呢是至阳之体，青壮年呢是阳盛之体，人过了四十以后呢，阳气转衰啊，所谓人过四十日过五，老年阳气渐失了，生机日减，进入暮年，人去世之后呢就成为纯阴之体，没有阳气了。所以自然界的万物也是一样的，你像一粒种子，所以呢它具有这个生根发芽的能力，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阳气啊，故而呢它具有生机。如果破坏或者消灭了它内含的阳气，比如说呢我们把种子蒸啊煮啊，那么它就不再是种子了，而是一颗纯阴的粮食。因此呢我们一定要保护人体的阳气，不要轻易的损伤它，你损伤了阳气就等于损伤了你的生命。那么在春季养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处处考虑啊，保护阳气。首先我们说春季养阳，首先要顺应气候的变化。立春以后呢开始进入了春季了，但是呢气温来讲呢，连续五天的平均气温达到十度以上才算是春季了啊，礼敬寒冬始见春。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自道春来好，我们一定要时刻当心倒春寒。民间呢就素有春天猴儿脸，一日变三变，衣服不可顿减，过早脱去冬衣极容易呢受寒伤肺，引起呼吸道的疾病。根据呢春捂秋冻防寒保暖的原则，我们一定要随气候的变化增减衣服啊。民间也说二月休把棉衣撤，三月还有梨花雪啊，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呢也就是在保护阳气。老年人体质虚弱，骨质疏松啊，抗病能力差，适应外界气候变化能力也会下降，你少有风寒容易呢诱发我们原来的疾病。因为呢突然冷了会使我们血管痉挛，血液粘稠，血流速度减慢，我们脏器缺血，于是呢感冒呀、肺炎呀、气管炎呀、哮喘、关节炎、偏头痛、冠心病等等这疾病 啊，都会而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防风御寒。第二个呢，我们春季养羊的时候呢，重在养肝啊，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对应着我们人的五脏，肝心脾肺肾。春天呢属于肝，肝属木，肝是干什么的呢？肝它有疏发的作用啊，它可以调理气机，可以让你的气血往外走，它是你调动气血的重要脏器。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呢，气血是从内向外走的，主要功能呢就在于肝，肝主生发，喜畅达，喜疏泄，而害怕呢逆郁。就是说呢，肝希望你高高兴兴的，非常愉快的，你郁闷呢，肝就会受到影响，气血不能顺畅的生发，这就是春季养生的重要原则，一定要养肝。另外呢，在饮食方面呢，春季养阳，泥甘减酸啊，可以适当的吃点甜的，少吃点酸的。春夏长夏秋冬对应的是酸苦甘辛咸。我们脾胃呢是后天之本，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气健，那么人呢就会延年益寿。春季呢与五脏里边肝脏相对的，春天是肝旺之时啊，多食这个酸味，你吃多了，那么就会肝火偏亢，很容易发生肝气过旺，木克土，肝克脾，肝气偏旺了，损伤脾胃，对脾又产生不良影响，妨碍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甘味食物呢能滋补脾胃，而酸味入肝以后呢，其性比较收敛，你多吃呢不利春天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那么还会是本来就偏旺的肝气啊更旺，那么对脾胃造成更大的伤害。这就是呢，你像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等这些疾病在春季容易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春季养阳，我们要注意充足的睡眠。春天的时候呢，人的气血是从里向外走的，那么整个自然界呢，它就处在一个万物生发的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一定要记住早睡早起。早上呢早点起来有助于阳气的生发，晚上呢我们早睡一会儿呢有助于阴气的闭藏。春季呢老年人常有这个困倦的感觉啊，早晨呢不容易睡醒，白天呢则昏昏欲睡，主要是因为春季呢气温回升了，人体活动量的增加，使我们脑部的供血量显著不足，从而就产生春困。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年人要积极做好身体的协调啊，适应工作。每天呢，我们要早睡早起，到室外空气新鲜的地方锻炼锻炼，适应自然界生发之气。也可以午休呢半小时，这样来补充春困这个睡眠的不足。再一个呢，春季养阳也要注意锻炼啊。中医讲呢，动则养阳，静则养阴。那么在春夏养阳之时，我们要注意锻炼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体质投资的最佳季节啊。春天空气比较清新，而这种环境呢，有利于呢投骨纳新，充养脏腑。生命在于运动，有规律的活动，适当的运动，这是古往今来长寿的秘诀。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春季呢主要要养阳啊，我们上面讲了春季养阳，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个方面，适应气候的变化，要保肝，要注意充足睡眠，加强锻炼。因为春季呢是阳气生发之时，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阳气，助阳气的生发。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经常服用灵芝。 因为在《本草纲目》里面说，灵芝呢可以入五脏啊，补五脏之气啊，补肝气，补肺气啊，补心益心啊，补肾等等的，就是说可以补五脏之气。实际上气呢，也就是阳气啊，也就是脏腑的功能，而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灵芝呢，可以入五脏，使五脏的阳气得到充分的发挥，使我们各个脏腑的功能都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而且通过呢相生相克，使五脏的功能都能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实际上呢，就是五脏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内脏功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呢，我们内环境呢就会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灵芝本身呢，它也是一个阳旺的一个植物啊，因为灵芝本身呢，它生长在这个深山老林啊，高山阴暗的地方，但是呢，它能在那个地方生长，说明它本身阳气还是比较旺的。另外一个呢，灵芝里边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它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尤其具有三大功效：调节免疫、耐缺氧、抗疲劳。那么对免疫的调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免疫力呢，在我们身体里边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如果免疫功能正常了，那么我们各项功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灵芝本身呢，对免疫系统是双向调节啊，使免疫系统呢处于稳定的状态。免疫系统稳定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都会处于稳定状态。实际上，这三大系统稳定了，对我们全身各个系统呢，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调控作用。这三大系统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内环境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因为在这个春季呢，它是从冬季呢过来的。那么在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人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突然一下到了冬季以后呢，很多人就不能适应了啊。它不能适应以后呢，它就呢会发生好多的疾病。所以灵芝本身呢，它双向调节免疫、神经、内分泌，尤其是植物神经功能处于平衡状态。我们的适应能力呢就会慢慢的增强。在春季的时候呢，特别是体弱多病、老人、小孩啊，有的女同志呢身体比较弱的，那么这三项功能就调节免疫、耐缺氧、抗疲劳，这三项功能都可以使我们的身体适应外界能力增强啊，我们适应冷啊、适应热的能力增强了。这样的能力增强主要在于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啊，植物神经功能的稳定。为什么年轻人能适应呢？因为他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呢是比较稳定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再加上一些慢性病，植物神经呢就不稳定了。我们内脏器官的运动、器官的调动啊，进行解毒的功能，实际上这些都是由植物神经支配的，都靠植物神经来平衡。老年人呢，植物神经本来你就不平衡，再加上外界气候的影响、外界气候的干扰，那么就会更不平衡了。灵芝本身呢，双向调节，可以使我们内环境呢处于稳定状态，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呢就会增强，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呢，灵芝本身呢，它可以促进免疫细胞的合成，可以使得特异性免疫细胞和非特异性免疫细胞的功能不断增强，啊，使这个细胞免疫体、免疫功能增强了以后呢，就可以减少细菌病毒的感染，预防春季可能发生的感冒、流感等等疾病的发生。灵芝本身呢，它是全面调节的，因为好多人有些慢性病，有慢性病了以后呢，你的内环境就不稳定了，适应外环境能力就会减弱，也减少了我们其他疾病的发生，这样对于我们保护阳气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春季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养阳。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